呢次同大家讲故仔叫做《死亡原因》。小李死咗啦，佢嚟到阴间之后，先至知道每个鬼都要写一份死亡原因表，要等待无常鬼审核过关，阎罗王确咗章，先至可以投胎。好唔容易，终于等到无常鬼读到自己个名啦，小李非常开心咁起咗起身。怎料到无常鬼白咗佢一眼，就同佢讲：你嘅死亡原因冇填对喎。小李心里一惊，我记得我自己系拆咗一块香蕉皮跌低咗，然后再嚟到呢度啦。无常鬼摇摇头，将小李带到出事地点，然后回放咗佢嘅死亡过程。只见踩到香蕉皮嘅小李滑倒向地嘅瞬间，后脑就被一块凸起咗嘅石头砸穿咗个窿，重伤在地嘅小李瞓喺地度，气若游丝，但系冇死到。睇嚟香蕉皮都唔系圆筒，咁我系点死嘅呢？小李望住自己嘅肉身周围围满咗人，我想冇一个人帮佢。呢阵时小李就有一种莫名嘅沉重感，佢一秒都唔想留喺呢度，茫然咁就回到咗阴间啦。回到阴间之后，佢将自己嘅死因改成重伤无人救治致死。好快，无常气急败坏咁同佢讲： 你又填错咗啦，害我又白走咗一趟。 小李再次回到事发地点，佢嘅肉身已经快唔得啦，但系唔知道边个讲咗声：大家快嚟帮忙，摆送去医院度。一个戴住帽嘅人带头，然后四个人合力将阿小李抬到唔远处嘅医院嗰度。小李不禁感叹一声：呢个世界上仲系有好人噶。于是佢又闪回到阴间，然后将死亡原因改成重伤不治而亡，心谂字一定啱啦啩。但系无常鬼睇都唔睇佢，厉声质问佢： 你到底有冇睇清你自己系点死噶？ 小李有啲迟疑讲：我见到有人送咗我医院，估计系医生救唔翻我啦。无常鬼将小李嘅钟表狠狠咁砸飞喺小李嗰度，暗暗沉沉讲： 攋翻翻去睇清楚。 小李极不情愿咁又跑翻到事发地点嗰度。喺医院里边，小李见到医生正在抢救紧自己，几个小时已经过去咗啦，手术非常之成功。但系手术刚刚完成，小李嘅肉身突然之间擘大咗眼，大声咁讲：我包钱啦！啲医生你眼望我眼，边个都唔知啲钱嘅下落。小李非常之焦急，但系佢又落唔到手术台，已经变成亡魂嘅小李，后来见到嗰班送佢入医院嘅人喺条冇人嘅小巷嗰度分紧佢嘅钱，佢就长叹一声，无奈咁讲：咁我个死亡原因究竟添乜嘢啊？无常鬼已经全无耐心了，大声就同阿小李咁讲： 你自己谂清楚再写啦。 最终阎王仲喺阿小李嗰张表度刻咗章啦，签咗名。只见佢死亡原因嗰列写住心寒而死。